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故事。格拉斯最初始于一个简单想法，便投入工作。他再次埋头在历史进程、杀人的战争、思想的迫害的故事堆里，把那些通常很快就要被遗忘的东西昭示于众。按照巴洛克式年历故事的传统，写一百年一百个故事。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格拉斯的《我的世纪》，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蔡红军，由演播艺术家连妹演播。 1953年，演播刘杰。 雨渐渐的小了，刮起风来，碎砖屑在牙缝之间叉叉作响。别人告诉我们，这就是典型的柏林。安娜和我已经在这里住了半年了，她离开了瑞士，我经历了杜塞尔多夫的生活，她呢，师从 Mary Wigman。在达雷莫区的一座别墅里头学跳赤脚的表现性舞蹈，我呢则在史坦因广场旁边的哈顿工作室里头一直还在梦想着当雕塑家。但是在我站着坐着或者和安娜躺在一起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写一些短诗和长诗，然后呢发生了一些和艺术毫不相干的事情。我们乘坐快速火车来到勒尔特火车站，铁支架仍然伫立在那里。经过国会大厦的废墟和勃兰登堡门，在勃兰登堡门的顶上缺了那面红旗。一直到波斯坦广场，我们才从占领区边界的西边一侧看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这个时候或者是从雨渐渐小了之后正在发生的事情。哥伦布之家和祖国之家在冒着浓烟，一个街头售货厅正在熊熊的燃烧，烧成灰的广告招贴被风卷着浓烟扶摇直上，然后呢又像是一片片黑色的雪花从空中纷纷扬扬地落了下来。我们看见人群没有目标的涌来涌去，没有民警，几辆苏制的 T-34 型坦克被夹在人群中间，我认识这种型号。在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这样的警告，说注意，您正在离开美国占领区。然后是几个半大的孩子骑着自行车或者是没有骑自行车仍然敢于过去。我们留在西边，我不知道安娜是不是还看见了别的什么，或者看见的比我还要多。我们看见那些苏联士兵的娃娃脸，他们正在沿着边界在那儿挖沟。我看见远处有人在向他们扔石头，到处都有足够的石头。用石头对付坦克，我真应该把那扔石头的姿势画下来，站着写一首诗，或长或短，为这种扔石头的行为写点什么。但是我一笔也没有画，一个字也没有写。扔石头的姿势 却始终铭记在我的心里。直到十年以后，安娜和我都已经当了父母，被几个小孩折磨得够呛。我们看着波斯坦广场变成了真空地带，并且用墙隔开。这个时候，我才写了一个剧本。这出剧名字叫做《平民排练起义》，它是德国悲剧，让两个德国的神庙看守们看了之后非常生气。在这出四幕剧里涉及的是权力，还有软弱无能，计划的和自发的革命，对莎士比亚是否允许改动的问题，提高标准和一块撕碎的红布片，讲话还有反驳的讲话，傲慢者和懦弱者，坦克和扔石头的人，一次阴雨绵绵的工人起义，日期是6月17日，他刚刚被镇压下去，就被歪曲成了人民起义，并且被美化成了一个节日。在西边，每一次过节总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死于交通事故，然而东边呢？东边的死者却是被枪杀、处决和拷打致死的。此外，还有一些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包层监狱、严重的超员。这一切都是后来才公之于众的。安娜和我只看见了一些软弱无能的扔石头的人，我们从西区看过去，总隔着一段距离。我们两个相爱，也都非常热爱艺术，我们不是那些朝坦克扔石头的工人。从此以后，我们知道这场战斗会经常重演的。有时候扔石头的人甚至也会获得胜利，即使是迟了好几十年。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世界级文学大师们，他们的代表作是时代社会生活精神意识的折射和映照，是他们的最高成就，也是人类20世纪的文学精华，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 1954年，演播刘军。 虽然我当时不在伯尔尼，但是我从收音机里收听到舍菲尔把球从边线长传到匈牙利队的禁区。那天在慕尼黑我的那间学生宿舍里，收音机旁边围满了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经济的大学生。是啊，即使在今天，作为上了年纪却仍在勤奋工作的一家总部设在卢森堡的咨询公司的经理，我感到仿佛看见被大家称为老板的赫尔穆特·拉恩在奔跑中接球的情景。这会儿他一边跑一边正要射门，没有射，晃过了对方两个上来堵截的队员，又绕过几名后卫，从14米远的地方用左脚一记猛射，将球送进了球门的左下角。格鲁西斯没有扑住，离比赛结束还有6-7分钟，比分是3-2。匈牙利队猛烈反攻，科尔西斯长传到前场，布斯卡斯抢到落点，但是进的一球不算，抗议也无济于事。据说当时这位匈牙利人民军少校站在越位的位置。在最后一分钟的时候，齐博尔控制住球，从7-8米的地方射向球门近角，但是被托尼·图雷克用双拳击出边线，匈牙利人又发了一次界外球。然后林格先生就吹响了中场的哨声，我们是世界冠军，我们向全世界表明我们又回来了，不再是被打败的。撑着雨伞在伯尔尼体育场载歌载舞，我们也在慕尼黑我的那间小屋里围着收音机怪声怪气的高唱，在全世界高于一切。我的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实际上是从现在才刚刚开始。 因为我的那些1954年6月4日的英雄，不叫齐波尔或者拉恩，也不叫西德格奎蒂或者莫洛克。几十年来，我一直作为经济学家和投资顾问，从我的所在地卢森堡照管我崇拜的偶像弗里茨·瓦尔特和费伦茨·普斯卡斯的经济利益，即使都是白忙一场。他们不愿意别人帮忙，我的所有的民族主义没有得到利用，一直只是停留在消除障碍的铺路架桥的工作上面。在那次重大比赛之后，这两个人立刻就成了死对头，因为这个匈牙利少校硬说那个德国的足球运动员具有条顿人的狂妄自大，甚至还使用了兴奋剂。据说他是这么说的：你们踢球的时候口吐白沫。直到一年之后，他这时已经和皇家马德里俱乐部签了约，然而仍然被禁止在德国境内参加比赛。他终于勉强地写了一封道歉信，因此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东西阻碍瓦尔特和普斯卡斯之间进行一次业务联系。我的公司也立刻就着手居间斡旋，提供咨询。唉，白白辛苦了一场。虽然弗里茨·瓦尔特获得了勋章，被称为贝岑贝格的国王，但是他为阿迪达斯和一家香槟酒酿造厂做广告，被估价过低，而且一直拿很低的报酬。这家酿酒厂甚至还获准用他的名字做商标，比如弗里茨·瓦尔特荣誉饮料。直到他的几本关于国家队塞普教练和瓦尔特率领的11名队员软磨硬缠得来的世界冠军的畅销书给他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他才能够在卡尔斯鲁厄紧靠着古堡废墟的地方建起了一家简陋的电影院，休息厅里还有代售彩票的小卖部。实际上收入很可怜，因为这一行没有多少利润。他本来可以在50年代初在西班牙交上好运的。经济马德里俱乐部派出了一个文件箱里装着25万定金的说客。可是谦虚的而且总是过分谦虚的弗里茨拒绝了。他愿意留在普法尔茨，在那里，而且只是在那里当国王。普斯卡斯则完全不同。在流血的匈牙利起义之后，他留在了西方。他当时正和国家队在南美比赛，他放弃了他在布达佩斯的一家经营很好的饭店，后来加入了西班牙国籍。他和弗朗哥专制政权没有麻烦，因为他从匈牙利带来了一些与此有关的经验。在匈牙利，执政党曾经把他颂扬为社会主义的英雄，就像捷克人对他们的查托佩克那样。他为皇家马德里踢了7年之久，捞了好几百万呐！他把这些钱投进一家生产意大利式香肠的工厂，普斯卡斯香肠，甚至还出口到外国。同时，这个食量很大，而且一直在同超重抗争的家伙，还经营了一家品味很高的饭店，名字叫做普斯卡斯酒家。当然，我崇拜的这两个偶像，他们都使自己走向了市场，但是他们却不懂得把他们的利益绑在一起，也就是说，作为双料产品出售。例如，把普斯卡斯少校的意大利式香肠配上弗里茨·瓦尔特的加冕高级香槟酒一起出售。但是，即使是我和我的这家专门搞企业合并的公司，也没有能够促成这个来自布达佩斯郊区的从前的工人子弟和那个来自普尔法茨的从前的银行学徒成为业务伙伴，让这个乡下的英雄和那个世界公民在双方都有利可图的基础上和解。两个人都怀疑任何形式的合并，表示拒绝或者让人表示拒绝。人民军少校大概一直还在认为，当时在伯尔尼不是越位在先射进的那一个球，而是被扳成了平局3-3。他可能会认为那个裁判林格先生是在进行报复， 因为前一年匈牙利成功的在神圣的温布利体育场注定了英国的第一场主场失利，匈牙利人以6-3获胜。弗里茨瓦尔特的女秘书甚至拒绝接受我亲自转交的一份作为礼物的普斯卡斯意大利式香肠，她不给一点情面地保护着那位被岑贝格的国王。唉，这是我一直还在咀嚼的失败，也许就是因此我有时才会产生这个想法，要是裁判在普斯卡斯射进的那个球之后没有吹越位，我们在延长时间里比分落后或者输掉了那场应该进行的附加赛，最后又是作为被打败的而不是世界冠军离开球场，那么德国的足球会是怎么样呢？ 百年百影经典文化遗产，百届百人获奖传世作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精心打造，全国首批10家电台倾情奉献。我的目的是让这段由德国人在2次世界大战中决定的，并且在德国继续产生影响的历史发出响声。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老年人，直接的或者与事件保持一段距离的倾吐心声。听众朋友，您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事迹》。 1955年，演播黑丹。 早在前一年，我们那幢独家独院的房子就建成了，一部分是由建房储蓄协议提供贷款，我想是和威廉·滕罗特签订的。爸爸是这家公司的顾问，他认为可以同这家公司签订这种协议，按照他的说法，建立相对有保障的关系。在这幢房子的5间半房间里，不仅是我们三个姑娘，而且妈妈和奶奶很快也都感觉到很舒服。但是这幢房子没有建防空洞，尽管爸爸总是一再保障，他是不惜为此额外花钱的。还在制定施工计划的时候，他就一封信接着一封信地给施工的那家公司和官方主管建筑的机构写信了，里面还附记了一些美国核试验区上空的蘑菇云的照片和广岛长崎的，按照他的说法，相对没有受到损害的应急防空洞的照片。他甚至还寄了一些设计图纸供他们参考，一个可以容纳6-8个人的地下室，闸门式进口，外推式的门，以及一个紧急出口。当这些按照他的说法，在原子时代对于相当大的一部分平民百姓绝对必要的防护措施没有得到重视时，他觉得非常失望。据官方主管建筑的机构说，是因为没有国家方面的规定。爸爸从来都不是特别反对原子弹，他承认原子弹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坏东西，只要世界和平受到苏维埃势力的威胁，人们就必须拥护原子弹。他肯定会热情地对联邦总理后来为了禁止任何关于民防的讨论所做的各种努力吹毛求疵。 这都是选举策略上的花招， 我听见他在说， 不想让人民感到不安，把原子弹仅仅看成是炮兵的继续发展，还自以为很狡猾，这个老狐狸。 尽管如此，我们的那幢小房子还是立在了那里，邻居们很快就把它叫做三个姑娘之家，花园也可以定做，我们被允许帮忙栽种水果树， 不仅仅是妈妈，而且我们几个孩子也注意到，爸爸关心的是要在园子里背阴的地方留出一块相当大的正方形。直到奶奶按照她的一贯做法严厉地对她进行盘问，爸爸才泄露了他的计划。他承认要按照最新的由瑞士民防机构获得的认识，建造一个地下的，按照他的说法成本相当低的防空洞。夏天，好些报纸披露了一次核演习的令人吃惊的细节。1955年6月20号，所有西方强国都参加了这次代号为白色卡片运动的演习。整个德国，不仅仅是我们联邦德国，被作为核战场。根据粗略估计列出的清单，要有将近200万人死亡，350万人受伤。当然，东德的人还没有计算在内。这时，爸爸开始行动起来。可惜的是，对他的这个计划，他不让别人帮忙。和官方主管建筑的机构的麻烦，导致他只愿意相信按照他的做法自己的力量，就连奶奶也无法阻止他。后来又公布了这些年来哪些危险是由围绕地球飘游的云层带来的，这些云层怀疑被染上了放射性的尘埃，预计随时都有可能突然爆发，就是所谓的脱落。更糟糕的是，早在52年就在海德堡及其周围地区的上空发现了这种受到污染的云层，也就是说正好在我们的头顶上。这时对于爸爸来说，再也没有任何可以阻止他的东西。这时甚至连奶奶也对这种他称之为没完没了的挖掘深信不疑，而且还出钱买了好几袋水泥。爸爸在土地登记局当处长，他没有找人帮忙，自己利用下班的时间挖出了一个4.5米深的洞。他也没有找人帮忙，又利用一个周末用混凝土浇筑了圆形的地基。他也懂得如何把进口和出口连同闸门室一起安装在浇灌的混凝土里面。平时不怎么喜欢表扬别人的妈妈也过分地对他大加赞扬。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后来在给我们的按照他的说法相对防原子辐射的家庭防空洞加上了一层木板的顶，又浇上了一层新活的水泥，这也没有人帮忙，看上去已经大功告成。当事故发生的时候，他正在这个圆形建筑里面检查防空洞的内部情况。木板的顶塌了下来，他被大量的水泥压在了下面，任何帮助对他来说都太晚了。不，我们没有完成他的计划，不仅仅是奶奶反对，我从以后一直参加复活节的反核游行。爸爸肯定是不愿意看见这些的。很多年来我一直反核，甚至成年之后我还带着几个儿子在穆特朗根和海尔布隆参加过反对部署潘兴导弹的活动，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也没有帮上多少忙。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刘莎。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天津文艺台联合制作。 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100年，100个故事。格拉斯最初始于一个简单想法，便投入工作。他再次埋头在历史进程、杀人的战争、思想的迫害的故事堆里，把那些通常很快就要被遗忘的东西昭示于众。按照巴洛克式年历故事的传统，写100年，100个故事。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格拉斯的《我的世纪》，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蔡红军，由演播艺术家连袂演播。 1956年，演播白杨。 在那个悲伤的一年的3月，我在克莱斯特墓地遇到了这两个人。他们俩同一年相继去世，这一个在6月刚刚度过70周岁的生日，那一个是在8月，还不到60。我感到世界空落落的，舞台空荡荡的。我当时正在大学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在这两位巨人的阴影下勤奋地写诗。从墓地的那个偏僻的地方可以遥望万湖，在这里曾经有过一次方式罕见的会面，不管是偶然的还是事前约定的。我假设他们是秘密地约定了地点和时间，也可能是靠那些居间安排的女人们。只有我是偶然在那里的，我这个没有露面的可怜的大学生，认出了这个像菩萨似的光头和那个弱不禁风的从第二眼就可以看出有病在身的人。我很困难地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在那个出太阳却很冷的日子里没有一丝风，因此他们的声音传得很远，一个声音柔和，态度不怎么友好，另一个声音洪亮，有一点假声假气。他们说话不多，时常出现冷场。 两人一会儿彼此靠得很近，就像是站在同一个基座上，一会儿又只是关心那个为他们规定的空白。这一个被城市的西半部视为文学的无冕之王，那一个则是城市的东半部随时援引的主管当局。那些年里，东部和西部之间正在交战，即使只是冷战，所以人们把他们俩也弄得矛盾尖锐，只是凭借双倍的狡猾才能为他们在这种战争制度之外的会面找到一个地点。我崇拜的这两个偶像大概也很高兴能够摆脱一个小时他们的角色吧。可以看见他们俩，也可以听见他们俩的说话。我听见的那些完整的句子和连听带猜自己补上的那些半个句子，都不是针对对方和带有敌意的。两个人引用的话都不是要求自己，而是要求别人信守诺言。他们的选择从双重意义上来说是在寻找消遣。这一个随口说出那首名为《后代》的短诗，津津有味地背诵了结束的那句话，就好像这首诗是他自己写的一样。当错误耗尽的时候，虚无坐在我们的对面，作为最后的一个股东。那一个则有一些漫不经心地背诵了对方早期的诗歌《男人和女人穿过癌症病房》里的最后一句。这里农田膨胀已经围住了每一张床，肉体平展入土，炎热消退，枝叶正在流淌，土地在呼喊。两位行家就这样饶有兴致地相互引用对方的诗句，他们在引文之间也互相赞扬，有时也开玩笑地滥用一些我们大学生耳熟能详的词句。您成功地表现了陌生化效果，这一个大声说道。那一个则假声假气地说，您的那个西方的尸体陈列室以独白的方式从辩证法方面支持了我的叙事句。还有一些相互说笑的讽刺挖苦。然后他们又取笑前一年去世的托马斯曼，他们讽刺地模仿他的结实耐用的主题。下面轮到贝歇尔和布罗内恩，他们的名字可以用来玩语言游戏。对于他们的政治过错的衍生物，他们只是进行了短暂的相互攻击。这一个嘲讽地引用了那一个的一首偏袒的赞美诗中的两行诗句：苏维埃人民的伟大的总指挥约瑟夫·斯大林，谈论谷子，谈论肥料和季风。那一个则将这一个对元首的国家的短暂热情与他的宣传文章《多利克式的世界》和向法西斯的未来主义者马里内蒂表示敬意的一次讲演联系在一起。这一个再反过来用讽刺的口吻赞扬那一个的措施，是一个真正的托勒密的表达世界，为的是立刻以引用那首著名的诗歌致后代的诗句来减轻两个在克莱斯特墓地碰面的有罪之人的罪责。 你们将从洪水中浮出水面，我们已经沉默。思念吧，当你们提到我们的弱点，还有那个你们已经逃离的黑暗时代的时候。 这个你们大概指的是我这个后来出生的正在一边偷听的人。这个告诫对我肯定就足够了。虽然我期待着我所崇拜的偶像对他们指引方向的错误能够有更加清楚的认识，然而更多的也没有。两个人都在隐瞒方面经过训练，这时开始谈起他们的健康。这一个作为医生很担心那一个，一位姓布吕格斯的教授前不久还建议那一个去医院住上一段时间，因此那一个边解释边捶着自己的胸脯。 这一个很关心随着他的70诞辰庆典即将来临的公开的热闹。对我来说，一杯冰镇啤酒足矣。那一个坚持预先安排遗嘱，任何人都不允许把他公开安葬，即使是国家也不行。他的墓前不要任何人讲话。这一个虽然对那一个表示赞同，但是他却也有顾虑。预先安排固然好，但是谁在我们的子孙后代面前保护我们呢？一点也没有谈论政治局势，没有一句话提到国家西部和国家东部的重新武装。最后几个关于死者和生者的笑话引起哈哈大笑，然后两个人离开了克莱斯特墓地，没有提到这位注定要在这里永垂不朽的作家或者引用他的诗句。在万湖火车站，住在逊内贝格区巴伐利亚广场附近的这一个乘的是快速火车，等候着那一个的是一辆轿车，司机也在等候。可以相信司机要把他送到布克夫区，或者送到造船工人大坝街。夏天来到的时候，两位都在不久前相继去世。我决定烧掉我的那些诗，放弃日耳曼语言文学，从此以后在工业大学勤奋地学习机械制造专业。 听众朋友，您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 1957年，演播张鹏。 亲爱的朋友，在这么长时间从事同一种工作之后，我迫切地要给你写这封信。即使我们已经各走各的路，但是基于你我之间一直延续的战友情谊，我也相信我的这封说知心话的信会到你手上的。可惜的是，这种小心谨慎的做法在我们分裂的祖国是必不可少的。现在借此机会友好地通报一下，在你们那一边的联邦国防军和我们这一边的国家人民军组建完毕之后，我在这一年的5月1号被授予国家人民军的同志功勋奖章。在隆重褒奖我的工作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一荣誉有不小的一部分也是属于你的。我们曾经共同为发展德国的钢盔做出了贡献。令人遗憾的是，在庆祝活动时却忘了提到 M56 型钢盔以前的发展情况。我们俩上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经在塔勒股份钢铁厂负责制造钢盔，我们作为主管工程师更加完善了由弗莱教授和亨塞尔博士研制的后来经过射击试验的 B1 型和 B2 型钢盔。你肯定还记得，最高军事统帅部可惜不准我们淘汰 M35 型钢盔，尽管这种钢盔的缺陷，两边的内壁太硬，着弹点的角度接近90度，已经通过巨大的士兵伤亡得到了证明。上述两种新型的钢盔43年就已经在杜伯利茨步兵学校试用，改为平坦的倾斜角，证明可以提高射击强度。在操作2厘米反坦克枪和被称为烟囱筒的8厘米火箭筒时，也证明完全可靠。在使用潜望镜和多拉爆化机时也是如此。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通过专家鉴定证明的优点。钢盔自重很轻，在使用所有武器和器械时，头有更大的活动自由。略去其他的杂音不计，提高了听觉能力。可惜的是，你也知道，一直到战争结束，仍然是用 M35 型钢盔。直到现在，随着国家人民军的建设，我才获准在塔勒国营钢铁厂 继续研制经过多次试验的 B1 型和 B2 型，并且作为国家人民军的 M56 型钢盔投入成批生产。我们预计第一批生产的数量100,000。钢盔内部的充填工作委托给了淘沙国营皮革马鞍饰品厂，我们的钢盔完全可以拿出来展示。在这件事上，我驳斥了在有些地方某些人的那种嘲笑，说是很像捷克的几种型号，这完全是不客观的。恰恰相反，亲爱的朋友，你也看见了，在我们的共和国，即使不那么明显，人们在钢盔的造型以及军装的式样方面信奉的是普鲁士的榜样，甚至继承了久经考验的士兵短筒靴和军官长筒靴。而你们那边的名声不佳的布朗克局则显然更愿意告别任何传统，因此就乖乖地认可了一种美国的钢盔式样。军灰色的制服也被洗褪了色，变成波恩的蓝灰色。如果我在这里强调说明，但愿不会伤害你，这支联邦国防军虽然对外竭力以随意的、尽可能的民事的方式出现，但是仍然不可能将他的侵略意图隐藏起来，而且他的伪装也显得非常可笑。然而在军队的指挥人选方面，则总还是不得不动用那些有功勋的纳粹德国国防军的将军们，就像我们也决定这么做一样。现在我还想再提一下给予我的原则上来说，同时也是给你的这些荣誉。因为在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期间向我颁发同志勋章的时候，我想起了我们汉诺威工业大学的施威尔德教授。毕竟是他在2015年研制成功了那种首先在凡尔登，然后在所有前线投入使用的钢盔，然后用它取代了那种低劣的尖顶头盔。我们在当他的学生的时候就相处得很好，当给予我同时也是秘密地给予你这么多荣誉的时候，至少我的心里是充满感激之情。然而我的快乐并不是纯洁的，可惜的是我们两支德国的军队相互对峙，我们的祖国遭到分裂。外国的政权希望这样，只好寄希望于在不太遥远的一天，我们肯定会重新获得国家统一。那时我们又可以像年轻时那样一起漫游哈尔茨山，再也不受任何边界的阻碍。那个时候我们联合起来的士兵将带上在两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可以最大限度地弹开射来的枪弹，同时也继承了德国传统式样的钢盔。亲爱的朋友和战友，我们有幸为此做出了贡献。你的埃里希。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事迹》。 1958年，演播刘军。 这些是肯定的，就像在吃喝浪潮之后是旅游浪潮一样，随着经济奇迹的出现，也出现了德国小姐奇迹。最早出现的是那些封面女郎，谁在1957年就已经成了《明星周刊》的头条新闻。当小姐奇迹飘过大西洋，生活杂志大规模的采访报道来自德国的轰动的时候，在许多正在成长的美女中间，哪些被提到了名字？作为最早的观众，我在50-60年代就看上了这一对孪生姐妹。她们当时刚从对面的萨克森过来，利用放假的时间看望她们那个并没有娶她们的母亲的父亲。经过我的介绍，她们俩开始在帕拉丁杂耍剧院表演杂耍。她们留在了西方，但是马上就哭着要回她们莱比锡的芭蕾舞学校。因为爱丽丝和艾伦有更高的追求， 梦寐以求的是有机会在杜塞尔多夫歌剧院表演天鹅湖什么的。很有魅力，滑稽有趣，就像他们说起萨克森方言一样。每次我领着穿着紫丁香色长袜的姐妹俩散步，从国王大街的橱窗前面经过的时候，起初是引人注目，很快就引起了轰动，因此他们被两位四处旅行寻找人才的丽都剧场的经理发现，然后多亏我向孪生姐妹的父亲说情，他们才能应聘前往巴黎。因此我也打点了行装，杜塞尔多夫的大惊小怪本来就把我烦死了，因为我在妈妈去世之后不愿意和我们的繁荣兴旺的洗涤剂生产企业的监事会结婚，公司就通融地付给了我一笔钱，这样从此以后我任何时候都有钱花，可以出门旅行，住得起最好的饭店，买了一辆克莱斯勒，再雇一个司机，然后在靠近圣特罗佩茨的山上买了一个牧人小屋，也就是说可以过一种典型的花花公子的生活。其实我是因为凯斯勒这对孪生姐妹才钻进了这种外表上看起来很有趣的角色，他们的双份的美丽吸引着我，这两个萨克森的优良品种把我给迷住了，他们极其过分的无聊给了我这个无用的存在一个当然是从没有达到过的目标，因为爱丽丝和艾伦，艾伦和爱丽丝仅仅把我看成是一条有很强支付能力的哈巴狗。在巴黎要想接近他们俩是很困难的，那个风铃草就是风铃草小姐，一只真正的母老虎，实际上是姓莱博维奇，他对待他的16个表演歌舞剧的长腿姑娘就像是对待修道院里的女学生，不准任何男人进入剧院的更衣室，不准与丽都的客人交往，演出之后送他们回旅馆的出租车司机必须超过60岁。在我的朋友圈子里，我当时交往的是一伙国际好色之徒，有人说撬开一个银行的保险箱也要比弄到手一个风铃草的姑娘要容易。然而我还是找到了机会，或者说严格的女管教允许我把我爱慕的孪生姐妹带到香榭丽舍大街散步。此外她还交给我一个任务，就是要不断地安慰他们俩，因为管更衣室的女人们由于他们俩的条顿人的出身对他们不理不睬，法国的姑娘们则以下流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攻击，他们俩必须以自己超过常人的苗条身高为德国猪犯下的所有战争罪行负责。多么痛苦啊，他们多么伤心地为此而痛哭，我就像一个收藏狂似的轻轻地擦去他们的泪水。后来也有了一些效果，攻击减少了。在美国对来自德国的轰动的赞赏没有因为任何谩骂而受到损害，最后巴黎也对他们崇拜得五体投地，不管是毛里斯·切瓦里尔，还是弗朗西斯·萨甘、摩纳哥的格拉齐亚·帕德里奇亚，或者索菲亚·罗兰，我只要把凯斯特这对孪生姐妹介绍给他们，所有的人都惊喜若狂，唯独丽茨·泰勒大概是极度地看着我的这两朵萨克森的百合花的腰身。啊，爱丽丝，啊，艾伦，有多少人想得到他们呐？但是那些发情的公马大概谁也没有真的有机会做什么。即使是在拍摄影片《空中飞人》的时候，托尼·柯蒂斯和伯特·兰卡斯特不知疲倦地试图想在他们俩这儿着陆，结果也没有成功。而我根本就不必扮演监督者的角色。尽管如此，大家都是好朋友，也互相逗乐， 拍片休息期间，只要艾伦和爱丽丝一出现，那些好莱坞的明星就以戏弄的口气高喊冰淇淋冰淇淋，而我的这两个美人则用热狗热狗予以回击。即使伯特兰卡斯特后来自称曾经在他们俩中的一个旁边躺下休息了很长时间，但是也没有占到多少便宜，甚至几乎压根儿就不知道究竟是躺在他们俩中的哪一个旁边了。他们也仅仅是为了让别人观赏，我获得了这种许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也仅仅是我可以这么做，直到他们走上自己的道路，这是成功为他们铺平的。他们的光芒是一切相形见绌，甚至包括那个经常被引用的仅仅是议论德国经济时才这么说的奇迹。因为由爱丽丝和艾伦开始的那个萨克森的小姐奇迹，直到今天仍然让我们感到惊讶。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刘莎。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天津文艺台联合制作。